倒影中的桅杆，夕阳目送我离开岸，经过了乌云孩子般的天，看到了月亮的笑脸，那是船才能开向地天边，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扬起帆，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。继续走吧， 继续走吧， 再快一点， 再快一点。 热情的土著人已经把篝火点燃。继续走吧， 继续走吧， 挥动衬衫， 挥动衬衫。 那些神奇的歌声在把我召唤。山谷里传来一首歌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方向，歌声悠悠，鼓声激荡，跳舞的姑娘呀，纸白的像月光，烧肉飘香，晚风清爽，不知不觉人们就唱到了。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。